在树荫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时间前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一如落尽白如玉手上感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，兰花只在一枝寻他千百遍，蓦然回首来时路灯火阑珊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的风儿说 Abadi Pia Bori Be Abadi Pia Bori Be 妈妈说的爱你的只有一个人，爱你的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细数你心的消息漫步中，阿巴里比亚波里贝，阿巴里比亚波里贝漫步上达，爱你的只有一个人，爱你的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 是农历的腊月初八腊八节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腊八是人们庆祝丰收、祭祀神灵祖先的重要日子，而我国大多数的地区也有喝腊八粥的习惯。所谓的腊八粥呢，也叫七宝五味粥，有多种食材熬制而成，可以说是合聚万物、调和千灵之意。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，那腊八来了，春节的脚步也近了，不知道你期待吗？ 做太郎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世界并非那

笑声变得有点诡异，又怎么能够不好奇，凭什么去相信不在意，又到底糊弄了谁，若不服就周旋到底，谁会承认谁心里有不对，真心的颠倒是非，是黑是白是灰，不可以体会，谁会承认谁心里有鬼， 从2017年的1月开始，铁路部门进一步的完善了实名制车票挂失补办的办法。如果说你在列车上或者是出站检票之前丢失了你的火车票，可以找列车长或者是车站出站口办理挂失补办的手续。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春节回家的车票真的是买到太难了，所以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车票，谨防丢失。如果碰到了丢失的情况，一定要记得主动向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。 是怨是爱恨也好，不需揭晓，何事更重要，比两心的需要，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，是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，是痛是爱恨也好，不需发表，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，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，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，浮沉浪子人照，那会没有思念，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，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，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，我最不敢看你

会伤害难过，没有我没有没有这种天分，好你别接受他的，不用担心太多，我会一直好好过。我看着你就远远离开，我也会慢慢走开，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，我真的没有天分，爱情的没那么快， and I will learn to give up because 我爱你。 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却来不及挡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逃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 今天九六九，生活最最有料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2017年的春运比去年提前了11天左右，也是5年之来最早的春运。可是售票期却偏�偏在这个时间缩短到了30天，节前恰逢大中专院校放假以及务工人员返乡，这学生流加务工流相互叠加，所以呢，网友也把2017年称为史上最难抢票年。我们在微博和微信的后台也收集到了不少网友的留言，其中呢有很多人说每年春节人们都会集中在腊月28、29回家过年，那几天的票实在是太难抢了，每一次购票的页面都是刷新不停，不会放过任何一张余票。其中有一位叫小洋洋的网友，他说每一次买票的时候都会不停地刷着购票界面，不放过任何一张余票，如果还是没有买到就会采用分段购票的方式，比如说同一段车北京到中间的某段有票的话，他就会先买，上车之后再补票。其实这样的方法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，针对离家特别远的朋友来说倒是可以采纳。而网络上有很多机构也做出了调查，比如春运期间有66.7%的受访者会选择客运列车出行，其中选择普通火车的占到了25.5%，选择高铁的占到了41.2%，其他还有像自驾飞机以及客运汽车这样的出行方式选择回家。而针对人们一直吐槽的验证码，铁路部门呢也进行了相关的改善。中国铁路总公司出台了2017年的铁路春运方案，中也提到今年的春运铁路将会优化售票的流程，手机购票全程不需要再识别验证码了，而电脑的 PC 端只需要在登录时用一次识别就可以顺利购票，这也就大大减少了因为验证码而造成春运抢票的障碍。抢票最近一直这么火热，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，购票之前一定要预定好自己的行程，提前抢票。如果说直达的票买不到的话，就可以选择中转站。今年呢，火车票售票期改成了30天，那目前铁路部门也对互联网和电话订票的起售时间做了规定，早8点到晚6点期间，每个整点和半点都会有新票起售，想要抢票的旅客可以提前定一个闹钟，准时的守着自己想要抢的心仪票。春运就要到了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买到回家的车票，安安心心回家过一个好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。 最近你好吗？少了一点。

别的种种，回不去的种种，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。恨一个人，恨不得别人，爱人的迷人的痴情人，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，错了吗？天有天涯，狠狠一巴掌，忘了吧。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。空空的天空，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何必想，何必问，何处是我家？爱也罢，恨也罢，算了吧。呀，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，输了他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